它灿烂的文化又是在哪一条大河的滋养下孕育成长而来的呢？今天为您播出大型人文地理纪录片《永定河》，而永定河正是孕育滋养了北京的母亲河。来看第一集《上善若水》。 追溯文明之源，每一座城市的诞生大都离不开河流的生命赐予与哺育。我们因河而生，城市因河而成。那被称为母亲河的血脉，今又何在？北京，一座与水结缘的城市，因水生，因水成，水是血液，河是根脉。这座城市曾经大多数水源来自永定河故道，如今的昆明湖、什刹海、长河、玉渊潭、莲花池都是永定河孕育的遗迹。不仅为城市提供了水源，还造就了许多宜人的风光。河畔上的景致，在画中，在诗里，目之所及，尽是水色河光。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700年前，元朝戏剧家马致远在北京西山的一条大河之畔写下了这首《秋思》。在他眼中，这条河空寂而忧伤。许多年之后的1948年，也是在这条河边，出生于湖南的作家丁玲将激情与理想寄托于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他的笔下，这条河亢奋而激荡。50年前，20岁出头的矿工作家陈建功一次次跋涉过这条河，挥洒汗水，青春豪情，在这位从小在北京成长的青年心中，这条河是岁月和亲情。乾隆的诗句：半沟流照三秋淡，一练分波平静明，成为卢沟桥当年美景的永久记忆。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卢沟桥，每一尊石狮，每一块石板，都凝结着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作为永定河之上进出北京的重要渡口，很多时日里，卢沟古渡日夜繁忙，桥下水流滚滚，桥上过客如织。沿着永定河一路探寻，可以找到许多大大小小的渡口，每一个渡口都有不同过往，但都承载着与母亲河无尽的渊源。山西省宁武县有一片因火山喷发形成的群山，在群山之巅镶嵌着一汪汪平静的湖水。管岑山天池，这里是永定河的源头。 自山间的涓涓细流融合汇聚，随后卷斜起黄土高原的泥沙流淌而下，在那里人们把它称作桑干河。在河北省怀来县与来自内蒙古高原的洋河相遇，这条河便有了一个新的命名，永定河。从古关汀湖倾泻而下，穿越太行山余脉，切凿出百里山峡，冲破层峦叠嶂，豁然间来到一片开阔地带。从上游冲刷裹挟而来的泥沙石砾迅速沉积，形成了一片扇形洪冲击地貌，从而造就了一片坦荡的平原。这片平原颇受造物之宠爱，燕山山脉和太行山脉如同臂膀一般将这片平原环抱于胸前，形成一方温暖的港湾。这片土地因此也得到了一个形象的称呼，北京湾。就是在这造化怀抱之中，永定河奔涌747公里，流经山西、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一部分河水汇入海河，一部分沿永定新河最终注入渤海湾。生活在永定河畔的人类故事可以追溯到百万年前。70万年前就有远古人类在位于今天北京房山周口店的山顶洞繁衍生息。他们是最早的北京人。这是今天王府井，很难想象这里也曾经位于永定河故道之上，一处距今25000年前的旧石器晚期人类遗址，在东方广场地下12米深处被发现。没有母亲河的孕育，文明的生命基因才有了生长的可能。数百万年来，永定河流域一直是古人类行走奔袭的走廊。永定河冲击出的北京小平原，山前台地形成了北京地区最早的原始聚落。先人在永定河畔留下了属于东方人类的最早的足迹，最初的篝火。而母亲河、永定河则将这些生命的密码深埋在了故道的泥沙之下。在位于永定河上游的河北阳原县东古坨村，每年入夏都会有一位外地人搬来居住，他就是古人类考古学家魏奇。吸引魏奇来到这里的是分布在桑干河两岸被誉为东方人类故乡的泥河湾盆地。近百年来，考古学家已经在桑干河两岸陆续发现了早期人类遗址80多处，几乎记录了古人类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发展演变的全部过程，更是把亚洲文明的起源推进至距今200万年前。在东非奥都威峡谷之外，找到了地球上第二个200万年前的古人类活动遗迹， 从而向非洲唯一人类起源论提出了挑战。可以说，这一遗址群直接改写了世界关于人类起源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成为人类寻根问祖的圣地。执着于在永定河畔探寻生命密码的当然不止一人，他们之中还有北京大学的教授郝守刚。在这位学者眼里，考古不只是事业，还是一份情缘。这份情缘源自52年前的一次邂逅。 最早发现的66年的这个人骨，大约是在这个位置上。 1966年初，一群北京大学的师生来到北京门头沟斋堂川里的东湖林村学农劳动。当时的郝守刚还是北大地质地理系的一名学生。一天，郝守刚在一处黄土坎下偶然发现了几枚散落的人骨和一些被穿过孔的小螺壳。凭借着灵敏的专业嗅觉，郝守刚立刻把情况报告给了随行的老师，并迅速返回北京，通报了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由此，北京地区首次发现的距今10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东湖林人遗址重现天日。1995年的春天，似乎是被某种声音召唤着，郝守刚又一次来到了东湖林村。就在当年发现人骨的斗坎边，几根破碎的白骨又赫然出现在郝守刚的眼前。此后，东湖林遗址得到了科学规范的发掘。其中一具在2003年被挖出的完整尸骨，因口鼻间含有玉制品而极具研究价值，震惊考古界。距离郝守刚再次发现东湖林人的21年后，第三次邂逅降临在这位年轻的女村官身上。201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杨燕来到东湖林村挂职工作。 这里还能看出来一部分东湖林人的残留的一些遗骸，所以这块 同样是出于偶然，杨燕在黄土坎上一次不经意的随手触摸，竟让又一具东湖林人遗骨重见天日。这是目前在东湖林发掘出的第7具人骨。传奇仍在继续，近百年来，永定河流域内的古人类不断被发现，从泥河湾人到旧石器早中晚期的北京猿人、山顶洞人、新洞人、田园洞人，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东湖林人、中期的上宅文化遗址和雪山文化遗址，原始社会人类历史的全貌在这片土地上一一展现。100万年间，永定河水始终流淌，无数的历史的隐秘和真相深藏在流水间、沙石下、土层里。永定河用一种静默的从容和无言的诉说，等待着有缘人去寻觅、去发现、去唤醒。循着历史的轨迹寻找母亲的足迹，绕不开这样一个地方——涿鹿。河北张家口涿鹿县位于永定河上游，涿鹿故城也被称作皇帝城。据传，这里正是华夏始祖黄帝的都城。大 金石冲撞、山摇地动的战争。黄帝和炎帝部落联盟与东方部落联盟首领蚩尤展开大战，史上称之为涿鹿之战。最终华夏与九黎就在永定河边的古战场完成了这次开天辟地的融合。轩辕黄帝被奉为天下的首领，黄帝成为民族的人文初祖。自华夏民族形成之时，永定河便与中华民族的孕育成长深深联系在一起。摊开地图，你会发现永定河沿岸诞生出了一座座文明辉光中闪耀灵性与生命力的城市。山西大同曾是北魏中期的都城，也是当时北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开凿于北魏时期的云冈石窟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被誉为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宝库。张家口是坐拥长城最多的城市，有着长城博物馆的美称。位于市区北端的大境门，自古作为扼守北京的北大门，连接边塞与内地的交通要道，素为兵家必争之地，同时也是长城内外各族人民交流和贸易的边口，为民族融合、沟通内地与边塞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永定河下游海河之滨的天津，古因漕运而兴起，历经600多年，塑造出了中西合璧、古今兼容的城市风貌。而在永定河流域这串璀璨的文明珠链上，最为耀眼的一颗自然非北京莫属。公元2018年，北京城3063岁了。位于广安门以北护城河西岸的滨河公园里，矗立着一座继承纪念柱。纪念柱上镌刻有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撰写的《北京建城记》。北京城区肇始司地，其实为州，其名曰蓟。可以说西周初年分封的蓟是北京城诞生的起始。春秋时期燕并蓟，移至蓟城，蓟城进一步壮大。蓟城的核心部位位于今天的广安门莲花池一带，站在蓟城遗址向1100年前回望，同样是这个通向永定河渡口、有着莲花河水源可以依托的风水宝地，被辽国所看重，将它作为陪都。此后金国海陵王完颜亮迁都到与永定河一脉相连的莲花池周边，大举扩建，改称中都。金中都的建立让北京迎来了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自此以皇都的身份成为辐射全国的政治中心。时光流转，改朝换代，永定河水依然不息，这条河也依然左右着决策者对都城的选址和规划。至元四年，忽必烈迁都燕京，为寻找更大的水源养育百万人口，同时规避永定河水患，忽必烈将元大都选址在高梁河水系的白莲潭（今积水潭畔）。